我哋今次打印嘅咧有兩個型號，咁我而家手頭上呢個咧叫做六角獸，咁印刷嘅時間係短啲嘅，咁佢前面咧就係一個網狀嘅結構啦，好似蜂巢咁樣，係六角形嘅結構，咁咧就係將嗰個剪咗出嚟嘅一次性口罩嗰個嘅作為芯片擺落去之後咧，然後吸落去，咁然後咧就將呢個掹咧上咗落去之後咧，就將佢擺落去嗰個6200嘅防具嗰度，咁就係變成呢個啦。咁可以有唔同嘅顏色嘅，咁我哋咧揀咗 pastel color， 點解咧？就係因為連龍牆嘅棉帽子都係 pastel color 嘅顏色嚟噶嘛。咁呢個咧就係龍捲風嘅型號啦。咁龍捲風嘅型號咧就係佢係側邊呢度咧就係好似一個渦輪狀咁嘅結構咧係入空氣嘅，對嗰個中間嗰個 filter 保護嘅程度咧就會高過呢個六角獸。咁印刷嘅時間係長啲，咁我哋咧因為佢有個 cover 就打印咗5D 啦。同埋咧就係呢個嘅 N1L 嘅數目字同埋英文字喺度，咁大家都明白。我相信過去半年有參與抗爭嘅都會明白咩意思。咁呢個走到呢一步咧，其實經歷過好多過程嘅。其實嗱，最先咧就係呢個嘅喺網上邊有人出咗呢個設計，咁我哋咧就印咗一部分出嚟。呢個就細啲，咁咧就係側邊咧係正方形入風嘅，比龍捲風咧就入氣的是少啲，所以我哋一路改良啦。譬如將佢整大啲啦，整大啲側邊呢度，嗱呢個個格數係多啲噶嘛，咁呢個側邊咧大啲，咁就希望可以入多啲空氣喎。咁但係咧大咗之後咧就容易爛啦，咁所以就慢慢進化出嚟啦。嗱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進化嘅版本嚟嘅。咁咧就係將嗰個同六角獸嘅分別係咩咧？就係佢將側邊呢個變成呢條坑就係入空氣噶啦。政府成日講社會創新，社會創新 ，social innovation 係乜嘢呢？就係當一個社會出現咗好嚴重嘅問題嗰陣時，我哋用一個創意嘅方法去解決一個面對緊每一個人都面對緊嘅社會問題，呢個叫做 social innovation。今次嘅 3D 打印豬嘴，我覺得就係近年希望推廣成為一個成功嘅社會創新計劃。 好，歡迎大家嚟到下一節嘅解圍。咁啊，記得城寨嘅支持城寨嘅轉數快熱線啦，2629640。講翻上集，我講啲次數先，即係唔係幾好意思，因為即係城寨義務幫我哋咁多啊，我哋都要義務幫翻城寨。咁啊，嗱，頭先提過幾點啦。係嘛？咁嗰啲就比較重要啲啦。 係啦，即係法團多數就住啲管理員清潔收到啲咩投訴，然後啲咩處理。 即係點解今日要講呢集咧？我覺得講完上一集要公平啲嘅。我哋講完之後，我哋都想講啊，因為最近我發覺真係好多管理公司嘅職員係有聽我哋呢個節目嘅。 咦？係咧？點解你會知道咧？ 係啊。 你點樣你？ 我唔講啦，費事佢攞多個褒獎嘅嗰個人啦。總之。我最近的經歷是令我知道很多特別是集團式的管理公司是有要求員工聽我們的節目的。 哦，原來如此。 是的，是有的，事實有的，都是管理層那些，是吧？就是經理級那些有聽的。 因為都知道街坊有聽， 是的， 那他才掌握到街坊的想法。 他跟我說的，當然說我們說得很中肯，但是我告訴他我說得不中肯。我哋絕對唔偏幫啲管理公司嘅， 我哋偏幫業主， 我哋偏幫業主噶嘛，咁所以即係唔緊要啦，咁佢都知多啲都好嘅。咁我哋知幾多又可以再去處理一下啦。嗱，咁到嚟而家下一節咧，我哋就講翻咧一啲我覺得複雜啲嘅個案啦。 係好。 嗱，首先不如先講滲水啦。滲水係好複雜嘅。 係啊。 首先我講下滲水係牽涉啲咩問題。第一咧，滲水咧，通常都並非個別一個業主嘅問題嚟噶啦。因為一定係牽涉到業主同法團。或者業主同業主。或者業主業主再加法團。嘅關係嚟嘅，就一定唔係佢自己可以處理到個問題，因為導致到有滲水嘅人咧，就自己就受唔到嗰個惡果嘅。咁就會啲惡果就可能俾咗其他人嘅，可能係自己對落嗰個啊，或者對落幾層嗰幾個啊， 或者是對落斜對面的人啊，咁樣睇下啲水點走啦，睇下啲石屎啲裂縫係啲水點樣走法啦。咁所以咧，響我自己嗰個原則上邊咧，我覺得咧滲水咧，特別是如果牽涉法團嗰啲咧，係比較難處理嘅。咁最普遍要法團處理嗰啲，咪就係頂樓住户咯。係頂樓住户咧，特別係。如果而家廿零三十年樓或者係三十五年樓以內嗰啲咧，都唔係太難處理嘅啫。即係如果你三十五年樓以上嗰啲咧，就會好難處理啦。點解咧？因為呢個可能比較少人有經驗處理啦。因為好多時呢啲樓咧，三十五年以上嗰啲咧，嗰陣時仲講緊咧，好興嗰啲天台屋啊。 係啊。 好興嗰啲僭建物啦、啊，天台就即係你哋唔好有個想像就啊天台屋。是一個很浪漫、很寫意的地方，其實不是的，天台屋就是僭建搭建物、okay? 通常鐵皮做、是吧，那它因為要穩固那些裝置呢，很多時候都要在個天台的地下轉洞、天台地下就是什麼呢，就是頂樓的天花板咯， 是的， 天台的地下大家想像到嘛，天台的地下、就是頂樓的天花板、是吧，咁你轉咗之後冇事噶噃，係嘛？因為咧轉咗有裂痕、有漏窿喺度咧，但係因為冇水滲落去咧，樓上即係喺個天即係頂樓嗰陣咧，係唔會覺得 有問題嘅， 有問題嘅喎，係嘛？幾時覺得有問題咧？就係當拆咗個天台屋，咁佢哋拆得好清楚噶嘛，掹起埋嗰啲爆炸螺絲，係嘛？咁佢又會填翻啲窿落去，咁都未必即時出現嗰個問題嘅。但係到嗰啲填充劑，亦都未必係有防水功能，亦未必有啲阻水功能嘅情況之下，咁就好大機會咧就出現滲漏問題啦。即係我哋嚴重到見到嗰啲滲漏情況咧，係會望住佢咧係好密咁樣一秒鐘滴十滴水落嚟嗰啲咁咯，係嘛？就唔會密到好似瀑布咁嘅。就一秒鐘好多滴滴咁滴落嚟嗰啲咯，有嘅係嘛？咁更加嚴重嘅，我望過啲鋼筋爆裂啦，好多啲情況。咁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咧，好多時咧都要同法團去溝通。當然啦，我哋喺呢度一啲個案就唔能夠通用到喺所有 case 裏邊嘅。咁因為咧好睇情況嘅，包括睇啲咩情況咧，究竟。是邊個？究竟有冇人啊？應該話有冇人啊？需要為嗰個嘅 選 委要負責咧？係嘛？未必揾到有人負責嘅喎，亦都未必有人要負責嘅，因為你都唔知係日久失修啊，定話真係佢轉咗個窿嘅問題，你都要證明喎，係嘛？咁有好多證明到嘅，有啲證明唔到嘅，咁所以我哋呢度咧就唔一概而論啦。不過我哋只係籠統咁講咧，係要視乎個情況，睇下有冇人需要為嗰個嘅。滲水而負責。OK， 咁我之前試過有個 case 咧，就係比較嚴重嘅漏得，因為佢個窿就好大嘅。咁至於點解個窿咁大咧，上面就唔係搭咗天台屋，係佢上面咧搭咗一支煙通啊。 點解要作有個煙通？ 以前嗰啲樓咧，一二三樓咧，可能用咗啲工廠用途噶。佢啲排煙嘅煙通咧就懟咗上去即係都係我哋以前西環啊嘛，好多舊式嗰啲工廠仔噶嘛。咁佢就需要咁樣做咯。咁有啲煙通擺咗喺度嘅，咁拆咗煙通落嚟之後，嗰個窿咪好大咯。 跟住唔係都有啲咧，係個業權都有影響啊。 係， 因為嗰啲啲係特別啲堂咧，咪頂樓連天台嘅，兩個都係佢。跟住咧啲法團就會話：，但上面嗰個又係你， 係啦， 下面嗰個又係你，咁你作你整你拆咗個天台屋，你漏水，咁點解要我哋負責啊？即係好多時嗰、那個。法團都會咁樣去爭論， 所以呢啲咧係好難拗嘅，因為咧要睇好個別例子嘅，因為有啲case 嗱，啲邦尼咁講，似乎真係好似嗰個人要自己負責曬咁樣啦。 但其實又唔係嘅。 但有陣時唔係嘅，因為咧，當你發現到嗰個水嘅源頭，唔係落喺你嗰度，佢都滲水嘅，係嘛？咁咪未必係要關佢事咯。所以係要，如果遇到呢個情況咧，首先大家法團好，或者係。個業主好，或者兩個業主好，因為呢啲情況頭先幫年嗰情況咧，天台有機會係地鋪擁有噶，亦都有機會係其他人買咗天台噶。咁天台就同頂樓嗰個業主就要商討啦。總之 有爭議的單位 的 party 啦， 嗯， 就要去就住件事呢去商量。咁商量的時候呢，咁一般呢我覺得呢第一樣嘢要搞清楚嘅呢就係，是，朝住嗰個揾出源頭嘅方向去先。 嗯， 即係你唔好話喂啊，我都唔知道嗰件事係邊個負責，跟住求其揾個負責咗佢。 嗯， 嗱，我哋見到有啲咁嘅個案係咁嘅，有啲唉黑麻對眼是但啦，係認咗佢啦咁樣，即係啲法團大把錢嗰啲咁樣諗，但係我唔鼓勵嘅，我亦都覺得咁樣唔啱嘅。 係大鑊嘅咁樣。 係啊，即係你咁樣好麻煩。咁所以呢個係大家要諗清楚啦，個源頭啦。而揾源頭咧，一般我哋都建議咧，第一時間就係試下揾部門啦。咁部門就係免費噶嘛，係嘛？咁如果你都挨近做大維修嘅時候，可以揾下你哋請咗個顧問啦，佢都可能可以好簡單就揾到或者判斷到嗰個責任誰屬啦。咁啊，大家採納下意見咯。咁當然亦都可以大家花錢去揾公證行去處理啦。咁如果大家一齊出錢揾公證行咧，咁個公證行就公正嘅，因為佢都冇必要去偏幫任何人啊嘛，到時。咁但係任何一方請嘅公證行都可能只係為自己嗰個立場去到辯護啦。咁我覺得就到時就麻煩啲啦，係嘛？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就大家要諗清楚。同埋咧，我哋提多點咧，就係當然係有機會咧。是出現一個叫做推翻或者上訴的，即是你自己不同意個結論， 再找另外一個專家去， 沒錯了，但我要講清楚呢，通常都是不同意那方呢自己想辦法了，你不同意嘛，你就要證明咯，是吧？你就不能夠說喂大家搞多錢做結論了，現在我不同意了，大家再搞多錢做結論了，你想想另外一方怎麼會 點會走翻咧？ 點會肯咧？ 係咯， 係嘛？人哋唔會肯啊嘛。咁所以呢個咧就我覺得係比較麻煩嘅。係。OK， 呢個係第一個情況啦，就係講緊要揾源頭啦。第二個好多時出現嘅情況就係會響大維修嘅期間出現啦。係。啊，或者叫做啲外牆滲漏啦，係嘛？定期都會有出現噶啦，特別啲窗眉啊、窗簾咩地方。咁我哋覺得咧。如果是防水層的呢，就很多案例呢都講了是法團要負責啦，是吧？嗱，你見我哋都戴頭盔，我哋講很多案例，我不知道會不會突然間有份公契講明個防水層是要私人負責的，我不知道，是吧？咁但係總之看情況啦，總之即係唔好聽完我哋講之後就覺得永遠都是得一套門路嘅啫，唔係咁樣嘅。咁特別是講緊窗眉啦。窗眉、窗邊膠，同埋嗰個鋁窗。鋁窗咧，我真係冇乜點見過咧，係屬於阿公嘅。我通常見到啲鋁窗咧，都應該係私人擁有嘅。窗眉咧，亦都好多時係阿公嘅。但亦都有啲情況之下係私人擁有嘅。OK， 咁窗邊膠亦都係咁嘅。通常佢冇寫明，如果個公契冇寫明嘅狀態咧，咁就係會屬於私人嘅，係嘛？如果有寫明咧，咪屬於寫明嗰個咯。一般就我哋個睇到睇法係咁樣，所以就唔好我見有啲人咧，因為我哋越見得多 case 咧，我哋越係唔敢直接答嗰個人個問題，因為真係有好多變化。我真係聽啲人咧去答一啲人嘅問題嘅時候咧，係即係講到。哦，我窗邊膠啊，一定是私人的啦，咁樣嗱，我肯定不是，因為我起碼處理多於十個大廈咧，個窗邊膠係屬於阿公嘅，係嘛？我處理多於十個大廈係屬於阿公嘅，咁所以咧唔敢咬定嘅，咁所以要搞清楚件事啦，即係搞清楚責任誰屬啦，咁然之後就要傾嗰個維修方案。嗱，頭先講嗰啲流程咧，都係講喺點樣判斷個責任嗰度。但是滲水這些個案呢，這個只是剛剛開始商討的第一步來的，因此呢我們就完全不建議呢就大家呢就在第一步呢已經喊煞了，那就談不到埋單了，因為你談了源頭之後接著就是第二個 step 了，第二個 step 呢就是究竟用什麼方案去修復這件事， 係。 OK， 有很多方案嘅喎，搭棚做啊，咩打針啊，啊打針即係。即係打啲防漏嘅劑落去啦，即係佢自動就用個壓力咧，就壓咗佢落去嗰啲縫隙嗰度，就阻住水。其實我形容成句嘢就呢個係阻住啲水呢句咧係簡約咗嘅。全句嘢係咧係阻住啲水喺原本滲落嚟個地方滲落嚟， 去咗第二啲位。 跟住你唔知去咗邊度嘅喎，係嘛？咁嗰範圍仲係咪你要處理咧？又唔知嘅，係嘛？咁所以咧個方案亦都要傾啦。咁我個建議就係咧，一般呢啲方案咧，就最好大家係要同意。特別係要就住你個方案咧，真係要請翻相關嘅專業人士去評估一下，有冇後果嘅，係嘛？同埋要諗埋個 contingency， 即係當你咁樣做之後，係咪大家都會有個滿意嘅結果先？可能你做完之後，逼咗啲水去一啲你更加唔想去嘅地方， 或者係更加難維修 嘅地方，更加難維修嘅地方，可能會係咁。我哋見好多嘅呢啲，係嘛？咁當然啦，喺傾方案嘅時候都要傾埋嗰個嘅負責個金額嘅分攤啦，係咪由一方負責曬啊？定話大家都要去夾一啲啦？咁如果牽涉到要夾錢嘅話，或者就算你要俾曬嘅話，都更加係要牽涉到一個採購嘅準則啦，係嘛？即係。不要找埋曬一啲偏頗埋其中一方嘅，咁啊對大家都冇著數啦，係嘛？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係要諗啦。好啦，都傾好嗰個方案之後咧，到第三步啦，亦都係麻煩嘅，就係如何收貨啦。即係點樣先確認係做好啊嘛？係咪啊？點樣去到測試去做好咧？係嘛？上面如果上面漏水那些或者天台漏水那些、天台漏水都易啲處理啦，你咪養佢水。通常咧，我哋經驗咧就將懷疑滲水嘅地方咧就養水起碼24小時。嗱，你記住，好多人咧唔熟咧就以為養水咪養水咯。嗱、我話俾你聽咧，養水咧係有技術，同埋係要花錢嘅。你話水啫嘛，倒落去浸住佢咪得咯？係。但是要倒到幾高，俾幾大壓力落去，浸幾多水，係嘛？同埋壓住水嘅時候，其實幫你擲水嗰個人係要諗埋，一旦擲住水嘅時候，突然間山洪暴發，係點處理噶嘛？人哋嘅成本計埋落去噶嘛？你冇突然擲住水落去，我出多啲水肥落去啦， 我俾水費 啊？唔係咁噶，唔係咁，我真係見過啲街坊真係激死你嘅，係嘛？人哋係要諗埋擲水嗰24小時，突然間砰砰咁冧嘢，係嘛？啲水咁樣做法係有問題噶嘛？人哋計埋嗰個盤算落去噶嘛，所以係要花費嘅。所以點解我話收貨個標準都要傾 ？OK， 好啦，收完貨同埋其實頭先講漏咗少少啦，就喺制定方案嘅時候咧，係應該制定埋個保固期嘅，即係嗰樣嘢有幾耐保養。咁嗰個承辦商咧。是在你收了貨之後他仍然要有我覺得最少要有12個月啦、但我見很多都是得半年啦這樣啦因為這些翻手做的事情、他很擔心即這個我都覺得均真的是很視乎你做那個工程的獨特性的、因為你那個工程如果根本上周邊是有很多東西影響到你那個滲水的、人家當然不肯負擔那個保養期那麼長啦、但如果他是一個如果是一個全面性做完整個天台的呢、喂那個有五至十年保養都很閒嘅啫喎，真係嘅喎。但如果你話遮咗一忽嘅，佢可能一啲都唔保養你都唔奇嘅，你要傾嘅。而個保養期嘅長短咧，係影響咗個工程嘅金額嘅。越長保養期咧，價錢梗係越高啦。呢、這個唔使講啦，係嘛？咁好啦，講完點樣界定嗰個責任，點樣設定個維修方案，點樣收貨，好啦，咁最後就傾有冇完工之後嘅。需要索償的嘢啦， 係 嗱呢個索償咧，其實而家大家聽到我哋講第四個 step 先嚟呢度咧，好多時啲人落去法團度第一樣嘢就想嗌賠錢啊嘛，但其實你明唔明？你要經過三個 step 先得嘅，呢、這個有少少似咧，我哋處理一啲交通意外嘅情況，有啲交通意外發生咗之後，有個傷者佢唔能夠即時向保險公司索償嘅，佢咩情況先可以索償啊？你知唔知㗎？ 唔知喎， 你真係啊！就識做大碗嚟啊！就係咧，起碼係佢個傷勢穩定翻，即係 即係甚至乎係康復， 嗯， 先至可以啟動個索償嘅。你都未醫好，你索咩償啫？ 評估唔到個 評估唔到有幾多嘛？你嗰刻索償就去到嗰個截咗標嘅咯喎，係、嘛？你就冇得再跟進落去嘅咯喎。咁、所以做大廈管理一樣嘅啫，你唔去指咗嗰個漏水情況，你係冇可能向人索償嘅。我見有好多，喂你漏水嘛，我叫你你唔整啊嘛，我咪自己做好曬裝修，嗱而家張單來未攞錢啊，我話俾你聽咧，九成張單係攞唔到錢，因為第一你起碼都未證明到係邊個 嘅責任， 你亦都未指到咳，喂，如果嗰個係我嘅責任，我一定會我如果我嗰口就講話，喂，我承諾同你做翻好佢，啊，不過咧要首先指咗嗰個漏水。我先至同意你下面做喎。如果唔係，你下面不斷做裝修，我上面不斷繼續流緊水落嚟嘅，我不斷賠錢俾你，我唔制噶，係嘛？我就處理嚇、維修好之後嗰啲裝修嘅咋。咁、你自己獨自你要去裝修自己間屋嘅，喂，我冇得阻你噶，你咪做咯。但我唔會俾錢噶。我亦都見到啲案例係結果 cap 唔到錢嘅嗰部分，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制。係 OK， 傾好曬全部啦，係嘛？止曬咳啦。咁先至去就住嗰部分去商量。有啲人就話：，喂，咁如果我證明到個漏水事件係我對上個單位要負全責嘅，我而家咧下邊裝修咗50,000蚊，阿 Bonnie 你嘅經驗咧？賠唔賠得足嗰50,000蚊嘅？ 未必賠得足嘅。 嗱，未必賠得足嘅。 係啊，因為好多時都要睇下你整咗係咩範圍。 係。 因為咧嗱，譬如我本身嗰度係，譬如我浸咗個地板啦。咁你鋪咗雲石，我冇理由賠俾你嘅喎。 冇錯。 係咪先？ 嗱，呢個第一樣原則啦，就究竟你 recovery 嘅嘢係咪合適嘅嘢？呢個第一原則。第二樣嘢咧，我假設有埲牆係。都霉霉爛爛噶啦，跟住我滲咗出嚟，我真係滲咗出嚟呢度嘅，我負全責嘅。跟住你做翻埲牆咧，係全新嘅。咁喺我嗰度嚟講，我有權出聲就話：喂，咁你都享用咗一樣好過之前嘅嘢喎。你唔係享用緊一樣係同你同我滲咗落嚟度之前。相同的嘢喎，你好咗喎，咁係咪你都要出翻啲錢咧？我真係見到有啲小額錢債或者土審嘅案件係因為咁樣情況咧，結果就要嗰、那個下邊啦嚇，即係受損嗰邊咧，即係索償方啦，都要出翻啲錢嘅。 係啊， 因為你享用好咗嘛，你諗下啦，你有架九年買咗10年嘅 Benz， 係嘛？我撞爛咗你架 Benz。跟住你買翻架新嘅，叫我賠曬俾你。其實你係咪應該買翻賠翻部十年期嘅 Benz 俾你啊？其實原理就係咁啫嘛。你原來享受咗個全新嘅，你咪要咁樣咯。所以點解我話你連個 recovery 嗰陣時候都要同樓上商量？其實咧，你哋我一般見到咧，如果順利地去到第三個 step 嘅時候咧，第四個 step 咧係好易傾嘅啫。即係哦嗱，我順便嗱，我係夢牆咧有三分一咧要做呢個修補嘅啫，係嘛？咁我就諗住咧一次過做曬成夢牆佢啦。咁另外我三分二我出錢啦，個生費你出唔出啦？大家傾好佢咯，係嘛？即係我覺得咧係一定有得傾嘅，一定有得傾嘅。咁呢個就喺滲水啦，包括大維修啦，做呢啲啦。大維修好經常見到做打作嘅時候作穿個窿噶嘛。即係你望到出邊，出邊望到裏邊噶嘛？ 突然間坑一下，咦，有個窿啦！ 係啊，因為有時你唔知道樓嘅起嘅時候，有啲位置可能落唔夠石屎啊，或者攝咗啲維他奶盒落去啊，咁樣噶嘛？ 報紙 啊，攝落去噶嘛，你唔知噶嘛？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亦都係我哋都幾 concern 嘅位嚟嘅，係嘛？再講節目完之前，我哋講埋個噪音啦，好嘛？噪音咧一般就分隔離住户啲啦，隔離住户啲咧，第一。你哋可以嗌環保處嚟嘅，環保處嚟咧個原則咧係要度到佢超標嘅，係 OK。而點樣超唔超標咧？嗱，呢個我唔拋書包啦，唔同環保處去界定啦。不過咧，我理解咧，環保處咧係用係會啊，凌晨都可以喺你屋企度設儀器嘅。 其實係嘅，但係好多時啲住户， 反而投訴者唔肯， 係啊，唔肯俾佢入屋 啦。咁你就證明唔到啦，呢個就好煩嘅。同埋我拋少少書包咧。即係計噪音咧， 呢、這個 loudness 咧係用 decibel 嘅，用呢個分貝嘅。 嗯， 分貝咧嗱，我舉個例啊，譬如機場嘅飛機升降咧就係120分貝嘅。 嗯， 咁超過80分貝啦嚇。咁如果平時我哋一般界定嘅噪音咧、就超過70分貝嘅。 嗯， 但我想提大家咧，分貝咧，因為佢最後計條數咧係 lock 咗個數嘅。 嗯， 你唔知咩佢 lock 咗啦嚇，咁算啦嚇。我亦都唔知道中文係乜啦 lock 咗啊。咁咧。因此咧，每大三個分貝咧，就代表嗰個聲音嘅能量咧高咗一倍嘅。其實73分貝咧，同70分貝咧，係爭咗一倍嘅 loudness 嘅。 嗯 ，OK， 嗯， 所以有啲政府官員就呃 Q 你咧，喂，我哋而家 得73就好少啫喎，咁樣 嗰度都係比正常70分貝嘅多咗兩分貝啊，72分貝。其實72分貝同70分貝咧，大概爭咗六成。至七成的聲音的，六至七成的了、okay? 如果七十三會爭一倍的聲音的了、okay? 就千萬不要被這些數字就騙到你，所以有時候反過來環保署說你喂你超過五分配，你超五分配呢你在超過了兩倍多的聲音的噪量、okay? 所以這個是大家留意的、這個就是、如果私人單位和私人單位對口、一般如果法團和私人單位的對口就是兩樣嘢，三樣嘢啦，會導致第一就是機房啦。機房通常都是講緊啲升降機嗰個運作，頂樓會投訴啦呢樣嘢嚇。第二咧就是啲水管啦， 水泵 水管同水泵啦，係咪咁啊？水管有可能是頂樓或者中間啲樓層，因為佢啲水管裏面存咗氣嘅，一喐嘅時候就會撞擊到部牆壁咧，就會砰砰聲咁撞嘅。咁呢個又係噪音啦。咁第三個水泵啦，水泵結構失修啦，個吸震吸得唔好咧，咁、會震到啦。一般水泵投訴咧，通常都未必係頂樓嘅、通常都係低層添、因為視乎嗰個大廈設計個水泵係擺咗喺邊層樓嗰度嘅。我哋見過啲大廈仲得意嘅，佢突然間有某個單位咧係少咗十尺位嘅， 就不過。 就原來擺咗水泵喺個一牆之隔，就揾咗埲牆整個水泵喺裏邊嘅，有啲咁嘅 case 嘅。OK。咁我哋見過好多法團咧，因為咁樣超出咗噪音而唔理佢咧，結果法團咧俾環保署咧罰錢嘅。OK， 咁但係我建議啲住户啦，大家盡量同法團溝通好佢啦。因為法團咧被罰錢咧，其實投訴者咧你都要俾埋一份，因為啲錢係大家噶嘛，而都唔會罰錢俾你嘅。所以你亦都係我建議法團盡快要處理呢樣嘢佢嘅。坊間有好多幫助到嘅機構，不過我哋呢度就未得人同意，我哋唔幫佢宣傳啦，係嘛？咁你可以 inbox 我哋啦，係嘛？咁所以嗱呢一個咧，希望大家咧即係理解多啲。咁跟住咧，我啊時間有咧，我最後想講多一樣簡單嘅啫， 好 就係氣味啊。氣味嘅投訴啊，我最近處理緊個 case 咧，即係真係好似。做法證嗰啲咁樣，周圍，我嗰個住户， 氣味來 源，嗰個住户俾埋嗰啲懷疑人哋燒嗰啲物質嘅碎屑我一個袋俾我咁樣啊！我心諗我咪翻去化驗咧要咁樣，咁但係我最後嗰個 case 我啲眉目嘅，不過等嗰個 case 即係做好咗， 再分享， 我哋先再攞出嚟分享啦，好唔好？咁我哋幫你做啲嘢喎。 梗係要支持城寨，大家記得可以用轉數快 FPS 個號碼係26296440，亦都可以寫支票寄嚟我哋城寨呢度喎。 親身上嚟都得嘅， 親身上嚟都得。 見下卡文同埋阿細良都得嘅，係嘛？咁啊，我哋就唔係成日喺度嘅，係嘛？佢哋成日喺度。 可能仲有機會見到阿李添。狂阿里 啊，系狂阿里，系阿里，阿里一试试啦， 系啦， 系嘛 ？OK， 咁我哋今集节目到呢为止啦，下个星期阿司徒人归队噶啦， 好 嘛？下个星期见， 拜拜。